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伯结婚，铺山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这些几十年的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后来我有客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你是并不文明，应该不文明的地方， 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这个客气隐是虚伪的一套。是为文明结婚就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表示，叫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表示里向去呀？ 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喜口。这面孔只要长得表示，小姑娘就一定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和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这行为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得多了， 年 龄收得多，就是支出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带量的， 我有人人收下来好带动的。这个屋里来做生意嘛， 应该跟生意差不多。 分 明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伯结婚完全两样。 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出租。新娘子的礼物十把，浑身十把，从头上拔起，拔到脚朗向，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些把个投资的 投资的 三个 呆住， 上头嘛再要找一个资路所当主持，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没得新娘子头脑想掏出资路所当主 持，那这些把个 是个都说这个叫 都说都说啥个料子多了， 都说嘛把这个资路所当主持倒是料子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我讲的新娘子要从资路所当主持都说了，好处有个 啥好处啊？ 好处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钉了。 侬真的当一资路所当主持，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关上， 上来是 上来拖了后头，要实际出场了， 要拖往另外的路了。 各种早结婚买单穿是还马马虎虎，侬上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出了路浪向是，那么汽车了、地车要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还得是各种衣裳嘛，还得到路浪去兜圈子不凉的呀。 所以你不等呀，我一双鞋子了，还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50个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跟皮呀，么新娘子呀，踏高跷再过了那理功夫， 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于是有安慰的。 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非要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看看嘛，自家也安慰。 有 那个大个手皮像这个面盆都能做出来结婚， 跟男家派对哪能加大了？卡多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有 两个新官人穷，没办法。手皮没必要的，没手皮也不等呀。那么没办法嘛，早起当一只人造金。 嘎个 套上去，新娘子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下打磨。 这手上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加，一个他去加树皮， 有个 套了头巾里向，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人家朋友来套手去，新娘子不肯放， 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命大你说的、啊、 所以咯，这个是不等呀。 那 么不要讲别人，经过你也不舒服哦，经过你个礼物叫大礼物，一头多后头少，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经过你个撑死，特别个胸口都要疤眼不必听的哟，咋样哪个痛得嘞？这些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车上个炸糕一样。 侬到不讲三甲班？ 哎，应该讲三甲班 的。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当当娘的。 哎，经过你胸口的一块衬衫是当当娘的，算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当娘不行 的。哎，还是娘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经过你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挪根领结。我进去，眼睛抽筋，抽的经过你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肌肉上吃苦头没了啦。 放心哦，头颈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他大手腕， 那么叫大手腕了。 头颈难他了。 嗯。哎，这个新郎哥啊。 哎，小弟啊， 来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这是干兄弟。 哎 呦，可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还来是的啦， 小周围来还来是的， 这么小周围是最后 来了， 哎，新郎哥，哎呀，恭喜啊！ 哎呦， 哎，那还好， 要挑出来的啦， 那不挑不是出来了， 可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哥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后，向侬恭喜，但侬来不及， 怎么挑得快点 了？哎呀，新郎哥恭喜恭喜啊！ 哎呀，恭喜恭喜！ 哎呀，新郎哥， 哎，这个也好玩人了哟。 他是不来 哦， 头颈啊，等到丫头撑伞出下来一口嘛，头颈也鼻涕沫，两人气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管你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滴滴滚雨个，没事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那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管你打过些嘛， 打。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的， 这肌肉发达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对巧了。 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啊，三个像变戏法一样， 哎，模特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四套了多的。 没俩呀，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大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也不隆重的当新官人，哪天出老爷还结婚？ 哎呀，这倒是要弄错。 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官人没到。你提苦呢？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啊，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男人的一个呀？ 不来是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真呀？这不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一伙，弄男人的，我再弄到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侬再不去弄夹龙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出西伙。 嗯， 搿个新姑娘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官人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没搞好人了。你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旁冰箱， 不，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底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底冰箱，这个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底呀，一毛底个底，那么要叫一底冰箱， 一姓底哦， 哎， 底冰箱， 哎， 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拎兜数，兜数咱们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陈红人，陈红人， 陈红人，哎， 陈红人侬自家的呀？ 啊，就是我 是。 是混人，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嘛，哎，就是我们， 侬家老人， 我们家老人， 来，仔细一些， 来，帮帮忙，领这个领的。 男女宾家迎新郎新娘，这里。 哎，男女宾家，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把人家零五眼睛拉虎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人家是个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家老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家老人，我现在以家老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家老爱我。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把洋钿的啊，搿种老把洋钿是哪里交税强，还是又到黑马上山栽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球一只，10000洋钿可以买到3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瓜子就带来四大物事啊，要买趁早，来啥人先买？ 来来来，洋钿 来 了！ 喂， 来 到洋钿头啊！ 啊、喂，侬哪能买洋钱头啥的啦？ 不是，我是在买洋钱头，那眼睛拿我拉上来了。 哦，你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病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迎风怎么说呢？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哎膀胱炎的，夜里灯火过之，那么俺到骆驼峪。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这样的，这个像羊瓶底都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膀胱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来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哪个地方吃锁子啊？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不要不要出门的话。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好啊好 啊。往今朝来要来。 哎哎哎。 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点金箍， 来新娘子，来 咦， 那现在没人来帮侬呀？ 啊，那么累吗？我哪位进来？大家叫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侪不晓得， 年 纪轻的最近我遇到两三千个， 哎呦， 你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变心的，像老头子媳妇都变心，伊老是讲谁是变之心，啊，没人要的， 真心护士啊， 那么在礼包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拿出手架样样给我看一看，我看见这手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 哎， 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全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那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那这个两年算这个当八虎了，去下了。 也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死来后。 我哪样去下了？ 我去下不这样嘛，门下是不这样的。 啊，死来后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你就保持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你气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呀，一条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会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条八。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来。 呀，行了，呀，盐蛋壳会长，呀，一条八。 几点？ 一千八百里叫一条八。 哦，一千八百里叫一条八。 蛋壳会长，一条八。呀，一条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会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条八。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 怎么上天不喊四五，要喊两两五呢？ 白要两两五，一喊四五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五嘛，哪能会多心呢？ 杨来泽，杨我杨张先生，杨去汤米两两五， 还 是蛮好听。 我还四五好了。 杨我杨张先生，杨去汤米四五。 要四块四五啊，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一个二毛零。 哎，二毛零零的。 哎，这个海亮嗓蛮好听。 杨来泽，杨一来唱米本送油是哪子？杨再来听曲么两两卡。 哦， 杨玉来，杨玉来，杨再来牛市上王大地呀。 哦， 杨再来小龙门的两卡。杨一来把古米两两卡么送油是哪子？这个是美的当官。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杜老贵， 哎，还是呀。 这天人生发财发 的，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天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够了。 哦， 你吃够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庆祝啊！ 哎，好的，这个 大哎，到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紧，没关 系。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要找我狗是吧？ 不是，那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哦，现在侬随便，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这来这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亮，海亮，海亮。 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伤。 哎呦，罗里一代 哦， 杨水了两杨什么两天都那样摘。杨肉丝往那当肉丝要改人色。杨摘了汤姜三块改刀。杨来不包了姜刀的。杨摘了葱头干了火。杨上通西风狗也在土瓦地么改刀烧来头里了啷摘。哎呦，罗长来。沿用了对开土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土块头啊 哪里的土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土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上一张手的沿用对开土块头的一张 哎几 点沿用三公里的沿用张龙先生 几点 后来你家的一张 手手轻松 哦去等放的 要四块的你家的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家的没吃一家头去喂把饭，小菜自噶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我老二嘞， 哎， 也有那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就是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噶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夫妻在等当夫的。 有种事体个。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炒焦米粿，后来牛肉面香粿，再来锅底粿，后来生炒的粿，后来包咸阳一粿，后来全家味粿。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的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哎， 喂，贤子，啊，来来，楼上雅座来，呀，楼上雅座来。贤子，请坐啦。 啊，贤子，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贤子好久不来啦。 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贤子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好。耶，三十锅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 现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 下去了。 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看三个。喂，爹爹能稍微文静点好吗？ 文静点嘛，人不当官。 哦，人不外地。 哎，走的走到人家 是干净。就是你做事的爱文静。 我有王先生。 哎，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是呀。 就像您身体好不啦？ 喂，好喂。 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副。 那个爹爹。 我等卡了。 哎呀，我是个连 的。不。 哎 呀， 哎 呀， 哎呀。哎，我是个连 的。今天哪边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是哪能不来嘞？ 是啊，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阿拉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只能在爱情是吧？这个用不着给杀个蹭蹭皮了噻。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那要搞笑 的。今天外公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啥房间了？ 那么在啥侬看？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个。开开窗嘛。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局吧。 那么这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硬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硬。 哎。 有种么吃硬不吃牛。 哎。 有种么硬不吃牛，也不吃个。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从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概姓是上雕好像。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那么我等海南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倒走嘞。 豆子好，倒走啊？ 哎， 那么搿哪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嘛？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来啊！哎，西来是家头哟，上吊嘞！哎，来把鸡巴肚割一半嘞！哎，把鸡要给能装要给到最外嘞！哎，来剥皮头烤哟，大的呀！哎，再来三皮草头海瓜子割一半嘞！哎呀，后来九一八国跟当初啊，后来忘记我了走走家里，后来陈子连本啊，后来忘记了有哪里，后来唱的有有啥了，后来。带我咋走 嘛哥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来个什么叫他们 来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这是英文 学和苗子的不懂因不得新姑娘比共享得过来巴拉巴巴给他是太多哎都没给什么拉米拉杀 这是法文 好了一个的学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登堂，下一道来把花坐，请客定中闹声喧，彩光鬓影间。怀疑不疑风，夫妻眉都打在爱的膝上，我当街人们谈笑争闲语，却不见秋香美如卷。世人一到江开的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自豪。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不，今夕为露泄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像，春江水滴，你风面倒水叠。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最好用言，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冬夏最近。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几刻，夫唱无罪无罪。 希望，无希望，万顷月亮。不能回相夫要爱马伯娘，拐子拐来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们都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羞涩情又吐不下。小溪有情那人，月老子我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